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开始曲显得有点特殊啊，因为这首曲子是我们一位特殊的嘉宾为大家选的。今天我们要打开声音之门，要为您讲述记录声音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国音乐家协会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的秘书长刘达先生，欢迎刘达。 好，大家好。张欣好。 对，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本来啊，刘达想说，米夏，我坐你这儿吧，我特别专业，我替你推 CD 啊。然后呢，他今天特意选了很多这样优美的曲子，要和大家说说这个乐曲背后的故事，讲讲录音的事儿啊。先说说这首曲子吧。 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一个沈阳比较新的一张音乐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但为什么今天选这曲子给大家呢？这曲子名字深告诉大家叫《秋叶》（Autumn Leaves）， 秋天的叶子。那么今天北京天气也挺好的哈，伴着这个下班的这个黄昏，我觉得听这曲子会今天也不堵，肯定是心情很好。那这曲子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大家听到一个男低音和一个钢琴，其实是很简单的组合。这个钢琴家呢是一个美国的盲人钢琴家，叫做 Ward Mastin 马斯顿。他本身呢自己是一个这个他并不是先天失明，他是差不多7、8岁以后才失明的一个音乐家。所以呢他所有对音乐的理解，所有对音乐的感觉，在这人生慢慢长，他今年已经80岁了将近，所有都是靠耳朵，靠所有东西捕捉过来的。那这张专辑实际上是他在2013年唯一来中国的一次在中山音乐堂的一个实况的录音。所以呢也想把这首音乐奉献给大家。而且我记得这首音乐当时是在中山音乐堂可能是年12月20多号的时候，就是快到圣诞这个新年的时候。所以当时呢包括一些加演的曲目等等，是有很多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动的一些音乐。 这个沈阳是中国的歌唱家，也是80后吧。 对，沈阳应该是中国比较杰出的新一代的这个古典音乐领域的歌唱家，他主要是一个低音、中低音的情况。可能中低音大家 很多人觉得相对陌生啊，但实际上中低音有大量的音乐家其实现在是很火的，比如说像之前上一些综艺节目的什么王晰啊， 嗯， 对吧，包括像这个之前崔健一直力推的这个杨乐呀等等，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些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听低音男低音男中低音可能更会跟我们心灵有一些这个碰撞吧，应该是。 而且他唱的就是很洋味儿，很十足。 他本身因为求学美国嘛，他在纽约包括大都会啊，他都有很好的履历，所以他对西洋作品，包括尤其这些这种美式作品吧，因为很多电影音乐等等是有很多理解的，所以今天也想把这第一首曲子就比较抒情浪漫一点的这个奉献给这个大家。是这么一个设计。 我觉得在路上啊，就是开车在归途上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可能感觉不太一样啊。 对。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的题目啊。我们的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段录音和下面哪首歌曲有关系啊，这是张欣给大家准备的一道题目。有三个选项。A. 玛丽有只小羊羔 B. 小星星 C. 小毛驴啊，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提供的互动奖品依然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为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舌滑录》，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上来和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这首曲子也是我们今天的刘达为我们推荐的啊，我们来听一听。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a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And me,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a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听到的这是现场版啊，还有这个后面鼓掌的声音。 对，这首曲子我想大家应该所有的人可能都听过，但是在不同的这种场景当中，有的可能是在电影里，有的可能是在广播呀，包括游戏啊等等各种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也是获奥斯卡很多大奖的这个蒂芬尼早餐当中的一个选曲的片段。那么当然 Moon River 这曲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大家所有人听到的版本是不同的版本，就是有的可能是美声唱法的，有的可能是流行，对吧，流行唱法了，就是Sarah Brightman 流行唱法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甚至是很这个 就是没有无伴奏的这种声乐唱法的，甚至合唱唱法了。但今天我想大家听到的是很少见的一个男低音呈现的 Moon River 这样的一个曲子。因为 Moon River 说实话很多时候是一个女性作品，对吧？就像很多作品一样，那么由男性来演唱这首曲子，其实会带来可能更多的或者是一些更特殊的感觉。嗯哼， 对。 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曲子呢，同样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向月球。那么这首曲子更有意思了，这首曲子可以说很有可能是，第一是伴随着80后一代青年，现在都30多岁40了，可能是他们听了第一首 jazz 的爵士的一种音乐。因为这个在当时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动画片叫做这个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什么，里面是作为一个结尾曲，有不同的版本。那么呢，同时 Fly Me to the Moon 其实也是爵士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它有各种各样传奇的版本。那么今天带来的呢，也同样是这次音乐会的一个实况版本，由沈阳来演绎的 Fly Me to the Moon。 那我们听一下下一首。 当然 Darling kiss me， Feel my heart be soft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这是我们听到了第三首曲子啊，刘达也准备了第四首是吧？ 啊，对，我觉得第四首，第四首曲子呢， 应该大家更加耳熟能详， 所有人都熟悉的，而且第四首真的是伴随着，可能是刚才说 Fly Me to the Moon， 可能是伴随着80后这个了解的。那么 这个呢？ 这首我觉得可能是30后、40后、 50后、 30后开始吧。 30后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80多岁嘛，三 八十八了。 80多岁，应该是从30后一直可以延续到今天为止的。也同样可能是中国，也是所有人都听过的，听过无数无数版本，在无数无数场景当中，血色浪漫一样的一部作品。所以，但是刚才全部都是独唱，而现在的这个版本。是一个合唱版本，是中国爱乐团前不久的一场音乐会当中所在加演当中所演绎的。那么先把音乐谢谢大家。 你第一会有一个很强的场景感，就是说这个知道说是哪国作品，对吧？不会有任何混淆。第二，它的词永远是一个，永远就是这些词，不会有任何的说里面有一点点改变的一个情况。因为大量的这种其实词曲的话都是同样重要的，对吧？那么这首作品，我想无论在中国的田间，无论在工厂里，对吧，无论在学校里，所有的环境只要是有合唱队有声乐，因为声乐是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像其他器乐一样说需要另一种学习方法了。声乐其实大家几个人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声乐的一个情况， 就像田径一样。 对啊，稍加训练就可以说大家上台表演啊，去 对，甚至不加训练，反而有的会唱的歌。 没错，其实都是从最内心当中，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感性的动物，它就有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吧。所以这也就是说，音乐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所谓的漫漫长河当中，对吧？这么多年流淌，这么多年传颂，将来也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接下来一首曲子呢，我刚才说这也是为了这个情况，同一首歌可能是所有人从小我们看一个央视节目就了解的，但是他的版本，这个小水井合唱团，我要特别介绍，是一些农民，而且是纯正的农民。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音乐训练，或者说这个叫什么？这个 声乐的 声乐设计不用说了，他连说白了字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口传心授，他们所有合唱队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都是在家当中，除了耕地。种田，就是唱歌。 你还带他们去国外了，是吧？ 对，今年小水井合唱团也是在今年，不是文化部每年有华人新春音乐会这些项目吗？今年小水井合唱团也是代表中国，等于是在纽约爱乐和纽约爱乐一起，在林肯中心，在英国的这个南岸艺术中心，所有进行了他们的音乐会，也是他们历史上一次非常完全爆炸性的轰动，就是说。别人是不可想象，就中国一个来自深山里的合唱团居然可以演唱出这么难度的，他们这次今年演唱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合唱幻想。我想这个作品在任何的这把合唱界，包括是专业合唱队里，可能大家都是很这个受启发的。那么今天居然一个来自中国的纯农民合唱团在海外演绎这部作品，所以也就证明了这个真的音乐是从心而来的。 对， 那么后面其实几首都是他们的作品，同一首。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个小水井， 就是这部作品《小水井合唱团》。 合唱团，我们听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听得多，主持人和嘉宾说的少啊，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打开音乐之门，打开声音之门，讲述记录声音背后的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中国音乐家协会录音艺术与唱片学会的秘书长刘达先生，欢迎刘达。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今天聊的都是音乐的故事啊， 是 要讲讲这个记录声音的好玩的事儿啊。节目的下半时段这道题就相对比较专业了，我们的问题是 LP 唱片的转速是多少？在这儿刘达先解释一下 LP 啊， 对，这 LP 嘛，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黑胶唱片了。那么这个其实 LP 大家可能总觉得是很高大上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在很多同样是电影当中，比如说《勇闯夺命岛》，当时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印象啊？以前就是说，当时那个拆弹专家，当时去拿到买了一张 Beatles 的 LP 唱片，然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花300美元要买一张黑胶唱片？你不怕你老把你杀了吗？他就当时说，第一，它音质更好；第二，它更有存在感。所以 LP 实际上是一个从当时真上一个问题是所谓从爱迪生发明等等LP 式的模拟唱片，它所有的声音都是一个真实的模拟的，而不像今天我们听到的像手机里面啊，包括电脑里面所有都是数字音乐，它完全是一个纯模拟的东西，所以人听起来会感觉更温暖更亲切。那么跟 LP 相对的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叫 SP LP， 所谓 L 就 long 嘛，就播放比较长，那么 S 就 short 嘛，都播的比较短。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引出了刚才米欣啊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LP 唱片是多少转速，是多少转。那么我想这种问题太简单了，大家一 专业人士就觉得太简单了。 对，太简单。当然 LP 其实到今天为止也有两种转速是大家常用的、 哦、 包括我们在小时候听到的可能是另一种 LP 唱片的转速，而今天这个问题当中所谓的黑胶唱片的这个 转速 可能是相对于现在时间的这 LP 就这一般就两种转速。 刚才你说到小时候听到的，你不是80后吗，刘达？ 啊，对啊，我是80后。 你小时候听过 LP 吗？ 我小听 LP， 因为我爸是30后啊。对啊， 你爸是30后， 对，我爸我妈40后啊，对啊，所以这我小时候是、哦、对吧？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很多时候其实生活也很单调的，也就是没事听点音乐，可能谈恋爱就听了音乐就谈恋爱了这种情况、 哦。 而且那时候的黑胶，我跟你们说，实际连电都不需要，是手摇的。他手摇了以后，实际上是把这个黑胶机的弦儿得绷上、 哦，上满了， 然后就在那儿慢慢去转，等这一首曲子转完了以后就没有劲儿了， 然后 再去 摇、哦， 所以实际上是摇一首听一首， 有点像发条的那个， 就是发条，其实就是摇一首听一首， 哦， 对，一样。但是为什么那时候大家人爱听黑胶唱片而不愿意去听什么八音盒等等呢？因为八音盒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世界上被也不叫公认的吧，就是说它从定性上就是一种无感情的，但是优美的乐器。 哦，无感情的。 你可以说说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乐器是无感情但是优美的？ 玻璃琴 啊，不，反正这个， 反正就是那种叮叮咚咚的， 反正叮叮咚咚这种东西，无感情但是又优美的。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应该说就是八音盒。从来没有说哪有了八音盒演奏家，对吧？打击乐，你刚才说的玻璃琴等等其实是打击乐，这些东西打击乐是有感情的，因为打击乐是有色彩在的。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敲不同的地方，比如敲了碗，不同的碗它有不同的音色在。它是有色彩有感情了，但是八音盒是没有色彩的，八音盒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它没有轻重是吗？ 没有轻重，它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嘛，八音盒完全就是记录在一张铜盘上，其实跟黑胶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纯模拟的。 对， 当时就是黑胶和八音盒同时存在是吧？ 对，这个追溯的话八音盒正早，因为那时候有钟啊。八音盒的时候应该是跟钟表是接近，你看今天为止大本钟是多少响，咚咚咚咚，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响。它那其实就八音盒、一样的。 那我下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来了啊，就是那你小时候你父母听的是哪种类型的音乐 啊？我父母听的音乐都是一些 那时候因为大家也欣赏的这个也比较窄嘛，可能主要也是一些俄罗斯学派的作品嘛，可能像柴可夫斯基啊，像拉赫曼诺夫呀、啊，那时候可能都偷着听吧，我觉得。 你看，我们听众都等不及了，因为这选项实在是说不出来，他们自己答了。 对，他们这答了很靠谱。 苏卫东和小葵答的这个刘达说特别靠谱啊，我们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试着猜一猜啊，了解的当然就马上能答出来了。LP 唱片的转速是多少 ？A 28转。啊、B78转，然后 C 呢是33又1/3转啊，这个很详细了。最后一个是45转啊，大家可以试着答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奖品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很好看。这一个月我们都会发这个奖品。如果没有得到也不要遗憾啊，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时段其实刘达给大家准备了另一首曲子，也特别好听，我们来听一下。要先说一下， 我想先说一下、 介绍一下， 特别介绍一下这下半时段这首曲子呀，因为上半时段曲子当时介绍了男低音、中低音和这个 Marston 其实属于艺术歌曲范畴的、对吧，加上一些这个电影音乐的东西，这大家听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同一首歌，这种专业乐队演绎的和农民乐团完全农民合唱团里在石大山里演绎的。那么下一首呢，其实同样音乐是无处不在的，是在校园当中演绎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前两天刚刚最新的录音，4月30号的录音，是这个叫太阳偏西了，是一个当代作品。演绎的乐团呢是一个，也是一个非专业乐团，全部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是由这个丁毅，清华大学丁毅指挥的这个清华大学合唱团演绎的一个纯声乐作品。其实作品很难，但是呢就是校园里同样这么多学生，都2000后了吧，现在大学生应该现在18年吧， 00后 95后00后的他们所演绎的，同样我其实想把这首曲子这个奉献给大家。 好，叫太阳偏西。 太阳偏西，这不、对，洛杉了吗？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太阳偏西》了啊，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听刘达介绍，说这都是学霸，清华600-700分啊，600多分的学霸。 对 啊，唱成这样，真的让我们觉得，哎，我们还是可以学音乐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让大家这个非常惊叹，非常惊叹。第一，合唱就是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合唱是最没有一个就是。最没有距离的一种乐器，因为首先声音是从我们嗓子里出现的，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就是后天再采购一个乐器啊或怎么样。第二，合唱的作品其实说白了，交响乐也好，所有东西都是需要有歌唱性的，任何东西对吧，就是哼哼出来耳熟能详好听的才会有演绎。那么合唱其实是最好的表达出这样情感的一种体现，因为合唱还有和声，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部。这个我想张欣可能比较专业，你学艺教的嘛，音乐教育的。 而且我觉得合唱它其实是最适合有就是这个群众啊，就是 推广到任何的地方， 参与性比较强， 会很受欢迎。 没错，中州有上万支合唱团啊。 对，它能，而且在这种很和谐的声音里，能带给人很多的愉悦感。 没错，第二，合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合唱可能对大家的从这个心理上学的角度啊。合唱是有一些共振效果的，就是说你在合唱队里，对吧？你一起唱，可能是会有很容易感染到你，包括小朋友啊，包括老人， 就是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一个享受、 精神层面，对，甚至说所谓的音乐教育都是这样的。你其实大家你看一个繁体字的音乐的乐啊，跟繁体字的药，实际上就差一个草字头。 对， 对吧？所以音乐其实音乐就是药嘛。其实这个好像题材，你们前两天好像有一期节目说这个事情。 哎，你平时还听我们节目啊？ 我就是为了来才听的。 有些话是可以不补的，好吗？看破说不破， 对不对？所以 为你的敬业点个赞吧啊！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就是这个音乐，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说治病？要参加合唱队啊，说唱上你这个气里就通顺了。对吧？就舒服了，对吧？然后说为什么像有些病啊，比如说像就是由郁结所造成的，合唱可以化解这个郁结。所以其实大家，所以说学音乐没有那么累，就是说非要说我又买一钢琴家里又你想你钢琴你得弹多长时间才能弹得像样？ 对， 你要买了小提琴，你自己还不够受刺激，对不对？ 邻居也得跟着 受刺激。邻居也受刺激。对吧？这种拨弦类的和这种都太难了，但是唱。随时就可以开始， 对，他不需要任何家伙事儿。 对，有一句话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对，没错。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爱音乐，从一点一滴开始，就是唱唱歌也挺好的，尤其合唱还能培养一个团队意识啊。 对， 包括年轻人之间的沟通。你像这些清华大学的这些学生，可能他唱歌的时候他就不玩手机微信了。对吧？他就可以有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互动。 国际上所有的知名大学，包括剑桥的一些合唱团等等的，包括有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团叫国王合唱团，对吧 ？Kings 这个合唱团也是从校园当中来发扬出来的，完全是一个学院合唱团。所以我觉得合唱，为什么今天带给大家这么多作品，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一些 参与进来， 参与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艺术文化之门嘛，打开文化之门。 今天刘达。特意的为我们炮制了一顿这个音乐大餐， 非常敬业。 也不是，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有这机会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些音乐都是刘达录的。 对 他刚才其实也吐槽了，他说我感觉我是编辑，希望他以后常来。那下面这首我们听到的是 下面这首实际上 需要我跳一下吗？是第七首吗？ 第七首， 第八首啊。 我觉得我们下一首啊，可以听一下第十首。 第十首 哈。那么在第十首之前呢，正好跟张欣也聊一下。 对，我先找第十首哈。 对，因为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一个音乐了。当时中国音乐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是因为当年这个萧小梅啊等等，当时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这个爱乐传习。所谓的爱乐传习，就是对音乐的一种传播、一种学习、一种爱乐传习社的这么一个态度。像是从上海是萧小梅啊，这个黄自先生都是代表作了，都代表人物了。 对。 那么这部作品叫做《都市风光》，实际上呢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中的电影配乐。我们刚才说的大量的音乐，比如说什么 Moon River 月亮河，是什么 Tiffany 早餐，Fly Me to the Moon 在很多电影里有这样那样的。其实中国的第一部的这种电影音乐可能我们都没听过，原来叫做都市风光。 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没听过。 没听过吧？ 这 部作品演的也不多，原来因为它很短。 哪年的呀？ 应该是一九二几年，应该二几年的一部。 都市风光。 其实早期的那些大家广为流传的那种音乐大部分都是电影里边的，因为当时可能大家 没错，包括 很多人能看到的。 对。 最多的就是电影了， 对，就没有，应该是能有机会听到这个，就是去 接触到的， 没错，去听这个回放类的，可能主要是在电影类的。 嗯， 那么包括当时还有一些有名的，比如我们肯定都了解，麦包哥， 等等，对吧？这些曲子其实都是一些电影、电影 哎， 都是一些电影音乐，没错。田丰包括一些作品都是电影音乐。那么这部作品是中国的第一部，也是里面有大量的拟音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用长号来模仿黄浦江上的这个轮船的渡轮的这个汽笛，比如说用编钟打击乐。去管中去模仿这个刚才说的八音盒，就是巨大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钟里面的噔噔噔噔这些声音，其实都是通过交响乐来体现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大家可以找一找刘达说的那些音乐元素。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啊，中国第一部电影的电影音乐啊，1920几年的一部，叫什么来着？城市 都市风光。 哦，都市风光。 这是当年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违约的第一部这个电影当中的电影音乐。 嗯， 真是很棒这个音乐。 这作品我跟你说，其实作为如果专业学音乐来讲，其实是很高级的一部作品，因为里面有大量的音响性、音响效果、色彩，包括就是去还原用交响乐的手法来拟这个 我们听到了钟声，轮船的汽笛的声音， 没错，还有很多当时的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些就弦乐部分，当时这些就非常符合那个时候，就是场景化很明显，你可以想到就当时的画面可能是上海的街头， 对， 这个黑白的默片，然后 你可能还有黄浦江那个感觉哈， 对，没错，所以当时黄自先生就是，当然黄自是中国最伟大的这个作曲家之一了，也是， 对，他是冼星海的老师吧？ 对，他是基本上所有后面的这些音乐家都是。就是他是最早留法之后带回来这个先进的音乐理念的一个音乐家， 西方的交响乐， 所有的音乐学院基本上都有黄自先生的这个所向，而且他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最难得的是非常年轻，黄自先生因为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才20多岁。 那个年代的作曲家感觉都好年轻。 作曲家可能绝大多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包括舒伯啊，包括等等，其实包括马勒也就50岁就去世了，莫扎也很早就死了。第一可能是因为作曲家需要很大的内心的这种情感要比较丰富，对吧？他比较真性情， 内心老师波澜壮阔， 对，真性情，所以他就容易这个在那个年代啊，就比较容易英年早逝。第二的来为讲，作曲其实是很疲劳的一个， 很耗心力的， 非常疲劳，因为你需要压缩和浓缩大量的这个知识和你的这个。knowledge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做专题，我现在最近就做专题呢。好，我们公布我们今天节目的答案。 咱们最后一首曲子就是以它为背景，好不好？ 好， 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啊。 最后这曲一定要介绍 啊，介绍 爱护一下这作曲家。这现在